这一条消息让蒋游一怔，他还向冷静地再考虑一下这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。结果，另外几家工会也是开始跳脚。原来此时受到毒蝇攻击的并不只是霸气雄图，而是所有工会。此时大家都是乱了套，这毒蝇突然这样集中的扑面而来，还真是有点难缠。这就是所谓和平的方式。 得知蓝西格连BOSS都开了，三界六道更是坐不住， 他们可是还没被淘汰的工会，有人这样捣乱，之前等于是空欢喜一场，还怎么冷静得下来啊？同样的还有嘉王朝工会，他们也是连胜两阵留下来的工会之一，现在被这样搅局，立刻意气声讨蓝西格。此外，像烟雨楼、踏破虚宫、百花谷， 他们这些工会本可是真心期待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决定BOSS， 现在有耍赖，自然是愤怒不已，纷纷跟在那两家工会后边刷屏斥责，并且故意在公众频道喊出，直接曝光给还在继续等着围观决胜局的观众们。围观玩家一听也是哗然，一时间蓝西格成了众矢之的。 叶修这边看着成果上刷屏的情况，倒是有些不以为然，给魏琛的迎风布阵去了条消息。哎，直接假装蓝西格开怪，这个会不会太假了点？都立帖为证的，这样的举动根本就是白痴，一点都不真实。嘿嘿，这就要联系实际情况了。发生了这种事儿，本就是百口难辩。但蓝西格的会长春一老，这个人不知有什么问题。 对于打字聊天，好像有心理障碍。这时候你想让他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蛮蛇生花、金刚不坏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。叶修沉默了，他倒是没想到魏琛这家伙对蓝西格算计起来也是这么的毫不留情，不愧是职业圈中骨灰级的没下限。 哎呀，真没人性啊！ 叶修感慨。 他们这讨论着，现场却早已经是乱成了一锅粥。八家工会几乎都受到了毒蝇的群攻，此时都有些自顾不暇，眼睁睁地看着沼泽猎手雷普冲向了蓝西格那边，眼睛都快滴出血来了。蓝西格这边呢，也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，毒蝇群攻没有轮到他们。 开始，他们还在一边庆幸一边小心防备，哪知道其他工会的玩家早已经阴谋论起来，看他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结果蓝西格这终于是遇袭了，结果不是毒蝇，而是 BOSS， 这下可是坐实了阴谋论呢。众工会这要不是应对毒蝇忙不过来，可能就已经有攻击闪到蓝西格这边了。 这蓝西格其实又哪里知道，这 BOSS 怎么突然就冲他们来了？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人做了攻击，或者是不小心进了 BOSS 的仇恨范围。问题是眼下局面这么乱，大家都有些没注意。是谁啊？这边带队的还在问话呢，但 BOSS 能停下来和他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吗？沼泽猎手雷普，刺客和盗贼的双职业者。 这行动起来快就一个字，那边刚一迈腿，一道残影飘过，就已经杀到蓝西格阵前，双手挥起，两把匕首，一把正握，一把反握，一次一撩，当时就击翻了二人。蓝西格开 BOSS 啦！周围早有人喊出来了。没有，蓝西格带队的人连忙喊道，显然也明白这时候开 BOSS 可是很严重的问题。 先弄毒蝇攻击我们，再自己杀 BOSS， 蓝西哥，你们太卑鄙了！指责声音不断。这蓝西哥带队的玩家满头大汗呐，会里最一线的核心自然也是最顶尖的高手，此时都跑竞技场打对抗去了，留下他在这儿带队，却是遇到这样的问题，顿时心慌意乱，连忙向会长那边请示。哪知道会长那边比他这儿还乱。 早已经被漫山遍野的唾沫星子给淹没了。 大家向后退，不要反击。 这带队的一时收不到会长回复，只好自己下指示，示意工会玩家们不要动 BOSS， 想以此证明他们的诚意。但沼泽猎手雷普是什么呀？这是野图 BOSS， 站着挨打还不还手，那根本解决不到对方明白过来。这要是一开始进行回复，那立刻就会 OT。 BOSS 扑向牧师之流，牧师就算有人回复也不可能挺得住，如此恶性循环下去就是个团灭的下场。不还手以此证明清白，这个方式可以有效，但在此时面对野兔 BOSS 沼泽猎手雷普，他们很可能是以团灭为代价来证明这一点。带队者是不是有这种打算，他也没有说清，团队的玩家却没打算如此舍生取义。打不让打，那还不只能跑啊，于是众玩家纷纷退开。于是还手是没还手，但是这一跑可像极了要把 BOSS 趁乱带走偷着杀，这分明比还手还要可恶啊。 他们想走， 被毒蝇弄得焦头烂额的其他工会玩家可没忽视对这边的观察， BOSS 才是他们相聚此处的真实原因呢。 兰西哥要带走 BOSS， 会长杀不杀？会长杀不杀？ 一时间还在竞技场这边的众会长又是都收到了这样的一条命令，个个更是勃然大怒。事已至此，谁还想去听春意老有什么解释啊？三界六道直接离开，家王朝这边陈夜辉也是紧跟其后，其他会长这时倒是有点进退两难。照他们的约定，现在有资格杀着沼泽猎手雷普的应该是轮回工会或是家王朝工会，虽然现在有人耍赖，但如此他们现在也借机要去哄抢 BOSS 的话，那和耍赖者貌似也没什么区别了。有力铁为证，有这么多人看到他们几家都是输在前面，现在又去杀 BOSS 还是有些不妥。他们这种情况尚且不敢轻易妄动，舍身处地的想一想，这兰西格难道就这么脑残？众人心中都在暗自嘀咕着，但要说站出来说话还真不至于，他们现在已经是失去杀 BOSS 机会的，反正也没好处，坐在一边看看热闹也是好的，干嘛赶着去替兰西格说什么好话呀？就算大家以后真走上一条和谐竞争的路线，那心里盼着对方赶紧倒闭的心情也是永远不会停歇的。说到底，对于和谐竞争这条道路，其实所有人打心底里都知道那过于理想化，这临时促成也无外乎最近气氛异常，而且对君莫笑这样的大神，对于新晋联盟很吸引眼球的一展天下确实很有顾忌，迫于压力而已。说诚意，所有人扪心自问都是非常有限的。 杀！ 第一个下出这指示的是三道六界，他们这边心理落差最大的，受愚弄的感觉是最强烈，此时已经全然就是一副鱼死网破的心态，自家就算捞不到这 BOSS 也要让兰西格狠狠吃一下亏。这三到六界的性情倒也是颇为热血硬朗，并不是一味的只会精打细算，而这种性格在这种战斗的时候所凝聚起来的士气却是惊人的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这一口气。轮回工会的玩家本是第一个受到毒蝇袭击的，被动之下受了些损失，但也是第一个调整过来稳定住局面的。来杀野图的 BOSS 那自然是工会的精英团，这样的场面不至于渡不过去。此时虽然还没把毒蝇完全清理完，但收到会长消息却也已经能腾出一些人手朝兰西哥那边进攻了。 兄弟们，上！杀了兰西哥这帮卑鄙无耻的狗崽子们！ 轮回工会这边带队的一声呐喊，带头就上。 这脸都已经撕破了，说话自然好听不到哪儿去。与此同时，在那为政的立帖后边出现了一条三到六界的回复，指责兰西格出尔反尔，言而无信，轮回公会受了戏弄，绝不会忍气吞气。打你兰西格三大公会实力强硬，但我们轮回也绝对不怕，今天非得打出个说法不可。会长宣言那可非同小可啊，以俱乐部工会利益为先的经营方式，虽然在各大区都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但还真没有过这样强势的做派，更何况是这样向一家比自己强势的工会挑战，这在俱乐部工会的经营方针中可是非常不明智的。三到六界的回复被人摘选出来重新立帖，而这一次支持者云集，轮回自家的粉丝自不必说，中立者也是绝对站到轮回公会这边，就算是蓝雨战队的粉丝了解不到真相，在那些围观者吐露的信息当中也实在无法为自家公会进行辩解。 杀！ 毒牙沼泽里，轮回公会的玩家朝着蓝西格的玩家就猛扑过去，蓝西哥这边还在向人家证明他们没开 BOSS 呢，哪想着人家都当他们就要带着 BOSS 跑了。这轮回突然冲杀过来，又是一个措手不及。这轮回的人也聪明，就攻蓝西哥，完全不去招惹 BOSS。 这沼泽猎手雷普的仇恨集中在蓝西哥工会的团队上，弄得倒成了轮回工会的帮凶一帮。 操，你们这想干嘛？ 兰西哥这边带队的玩家还想解释呢，结果被人家冲来直接就是一刀剁翻，瞬间就给分了尸了。轮回公会的玩家都是怨气冲天，一上来直接就是狂暴状态。兰西哥这边没了指挥，更是乱七八糟，以小队为单位还手抵抗。其他工会此时也基本稳住了局面，但因为竞技场那边输在前面，会长都是下令不要插手 BOSS 的争夺，但是有一家却是没有这个顾忌，家王朝工会早已经稳住了独营的群攻，却没想轮回急着就冲杀上来。此时看到兰西哥已经溃不成军，却是微微一笑， 轮回的兄弟，这 BOSS 我们家王朝可也有份啊。 家王朝工会的带队者觉得他们这手黄雀在后真是漂亮极了。 好啊，来啊，你们两家就是一起上，我们轮回也不怕。 轮回的玩家赫然是要以战止战，家王朝这边顿时都是吃了一惊啊，这螳螂好生凶猛，补完了蝉还准备把黄雀给劈了。